不就四个字一句吗？ 啊，是啊， 我说一首你也不懂。 哦，那好好，你说一首， 你听着。 嗯，说吧。 这玩意儿杂了咕咚得多。 那好好， 是吧？ 嗯， 一入新春，诸事随心，阖家欢乐，百福秉真，懂吗？ 就这我就不懂啊。 还有， 还有什么？ 一入新年，福在眼前，阖家欢乐，人口平安。 好嘛，这满是春条啊，这个。 告诉你啊，这本考人呢、啊，四字诗啊不普遍。 哦，四字诗吗？不普遍。 哎，不怎么样 啊。那么我说一首五字的。 那行， 来、啊、五字一句的， 来来吧， 你听这个。春眠不觉晓， 嗯， 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五个字一句，这怎么样？ 不就五个字吗？ 啊，五个字。 我也有。 你也有。 你甭考我。 哦， 相声里就有这个。 哪段相声里头有这个呀？ 保镖。 保镖 啊，也有人叫他大保镖。 保镖里头有这个呀？ 啊，五字一句吗？ 哦， 就这点。 哪点？ 呆。 干嘛这是？ 这是序儿。 哦，诗序。 对。 哦， 嗯。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此处过，留下买路财。 好嘛，山大王啊，这您这叫诗啊？ 还有、 啊、 还有 ， 五字一句不是、 啊？五个字一句啊。 一入新春好，诸事随心草，阖家欢乐高，人口兴旺了。 春条又加上字儿了。 你说这玩意儿砸了锅洞，你就是会的得多。 哎、是什么呢你？哎，这是啊，五言诗啊。 啊，你还七个字也行。 我再说一首七言诗， 行、啊， 七个字一句， 来吧。 啊，你听这首诗：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七个字一句， 这还考我？ 哎。你怎么样？ 这算什么呀？ 哦， 我整天念着玩。 哎，王先生， 嗯， 这是诗，你怎么说念着玩啊？那得说诵或者说是吟 啊。行啊， 哎，古人呢讲究唱， 唱， 嗯，唱诗吗？ 你听过吗？ 没有啊。他这种调子失传了，后来就没人会了。 我会。 你会？ 嘿，唱上那可行嘞。 啊、 嘿嘿， 七个字一句， 我把这词念念你听听。 哎哎哎 啊，苦海滔滔孽子招，迷人不醒半分毫，世人不把弥陀念，枉在人间走一遭。 这首诗我还真没听过呢。 当然了、 哦、 你有我这砸了咕咚的多、 啊、是怎么唱呢？ 听这味儿啊。 哎哎， 苦海滔滔孽子招，迷人不醒半分毫，世人不把弥陀念，枉在人间走一走。时时刻刻 说。行，你这念经呢？ 一人念呢，你听着没意思 啊， 不起劲儿。 哦， 过去我们都几个人在一块念， 嗯， 一宿一宿的念。 哦，那你这还是放样口呢。 告诉你，七个字一句的，你就这么唱，没错，这就叫唱诗。 是啊， 懂了吗？ 哎呦，嗯， 看起来啊， 嗯， 什么都得学啊。 嗯，看起来啊，你什么都不懂啊。 啊， 嘿， 什么不懂？ 什么不懂啊？这诗你就不懂，这要说词啊，你更不懂了。 词， 哎， 那懂， 懂 词咱们可懂 啊。 你说是新词、旧词、古词、现代词，江西景德镇那是最有名的。是吧？出口嘛，唐山词也不错。 你这你又来了不是？我说的是诗词之词 啊。 哎， 你来了，我听听。 你瞧，苏东坡有一首词， 嗯， 啊，叫《念奴娇·赤壁怀古》，这词好。 你来了， 你听听。 嗯，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乐什么？ 不对 不对 不对呀。 嗯，怎么不对？ 词有词的调，你懂吗？ 哎，您这句话说的对呀。 嗯， 这个词在古时候也是唱的呀。 就是嘛。 哎呀，可惜失传了 啊。没人。不要讲这个话， 没人会唱啊。 我会。 你又会啊？ 不是三国的事情吗？ 啊，是啊。 行嘞。 哦， 这玩意儿它有它的调 啊， 得有伴奏，

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